包括推出紫金服务驿站，将整合辖区内角楼图书馆、紫金城市书院、美后四时、南锣书店等特色文化空间和17个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空间资源，为企业交流洽谈、商务对接等提供免费空间支持。此外，东城将进一步深化隆福寺地区两区建设成果，促成隆福寺地区保税仓库政策的落地实施，加快推进室内免税店在王府井地区落地，推动步行街在打造国际化消费区域等方面先行先试。 近年来，市发改委启动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示范工程，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盘活存量空间资源，目前已经征集开展了3批65个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实地探访项目进展，来听报道。 红墙白塔，竹影婆娑，紧邻白塔寺的宫门口东西岔胡同近日全新亮相。 我住这儿60多年了，这条街道呢，原来的电线乱七八糟，现在你看埋在地下，我们感觉到比原来整洁了。 宫门口东西岔位于白塔寺历史文化街区，近年来公共空间缺失、市政承载能力不足、胡同停车杂乱等问题一直严重影响着胡同风貌。2020年起，西城区启动东西岔胡同保护更新工作。改造项目的负责人钱新鹏说，在立项、设计、施工各个阶段，始终坚持民意为先，充分体现老城街区更新背后的共建共赢。 主要对咱们胡同市政基础设施、景观环境，包括交通、建筑立面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和提升，然后呢，建筑物呢也是进行了微改善和微更新，后期呢成功以后呢，再看看如何开展未来这些街巷胡同的提升。 位于东城区光明西里小区西侧铁路沿线周边也将迎来全新改造，原本的简易篮球场地设计单调，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设计团队四次现场测绘观察，并与周边居民深度访谈，创作出多彩活力的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龙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斌说， 我们准备呢在篮球场的四周啊建起彩色的这个铁网，保护呢行人和打球的人员之间的有一个安全的保护的一个隔离。在这个篮球架的北侧呢，我们准备开辟出一个供于老人呀、儿童啊来活动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场所，预计呢明年开春以后吧就能进行施工了，开放时间呢应该在明年的年中。 市重大办和京投所属北京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昨天发布消息，地铁八号线剩余段计划今年底实现初期运营，届时地铁八号线将实现全线贯通运营，沿中轴线铺设的南北贯通的交通大动脉正式形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八号线金鱼胡同站，空载试运行的列车基本上2分钟就进站一趟。京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一中心副总经理吕高峰说， 按照开通时间的标准，从瀛海站发车到朱雀口我们乘客进行清理，在这三站不载客运行，到美术馆以后重新载客继续运行，从北边发车到美术馆以后呢，我们进行清客，到了朱雀口以后继续往南跑，这样呢整个全线呢进行一个贯通运营工作，我们现在正在调试，大概在12月17号完成。 在站厅层最后的装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车站设计风格延续八号线门关中轴的总体概念。中铁16局集团这个车站的项目经理玉阳说，金鱼胡同站的站厅将有一幅15米长、4.5米高的美术画，体现地域特色。 它这里面就是金鱼的跳跃的图案，吉祥如意，年年有余。 金鱼胡同站位于王府井步行街的北端，共设置5个出入口，其中4个和周边商业相连接。玉阳说， 有银泰商场、新端 APM 商场、王府国际，还有一个是在建的海港城商场，互联互通，乘客进入商场能够减少行走的时间。 八号线剩余段共3站4区间，全长4.3公里。贯通运营后，八号线将从最南端的瀛海站到达最北端的朱辛庄站，将近90公里，运行时间约1.5小时。吕高峰说， 贯通完了以后呢，把北京市啊中轴线的这几个区域整个连接，将有效缓解八号线、5号线、4号线的交通压力。 中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12月8号获批上市。临床实验显示，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兹韦单抗联合疗法将降低高风险新冠门诊患者住院和死亡风险80%。